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Good afternoon, class. Welcome to your first flying lesson. Stick your right hand over the broom and say up. 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世界、功夫熊猫、小黄人等承载很多影迷回忆的经典形象将悉数登场，带领大家一起回到电影中的世界。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从1964年首座环球影城在好莱坞面世，到如今全球的第5座环球影城落户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已经走过了57年的岁月。然而，其中的经典 IP 形象经久不衰，深受游客的喜爱。这一方面是因为系列电影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些 IP 的衍生图书。编辑部的故事特别策划，环球影城的文化 IP。由新星出版社幻象文库推出的《哈利波特电影宝库》系列丛书一共有12卷，完整地呈现了8部《哈利波特》电影的视觉艺术，堪称魔法世界的百科宝典。这个系列丛书揭秘了《哈利波特》经典文学跃上大银幕的震撼的全过程。书中有海量的电影剧照、概念艺术作品、设计手稿、分镜蓝图、花絮趣闻与电影制作人的独到见解。如果集齐了整套12本书，按照顺序摆放在一起，黑金配色的书籍可以拼成一个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徽。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哈利波特》的20周年纪念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为您介绍这套《哈利波特电影宝库》系列丛书。同时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新星出版社的营销编辑何诗琪，诗琪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一套书的其中一本的译者，诗然，诗然你好。 大家好，我是诗然。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哈，我们这一套书啊一共有12卷，但是我发现呢它并不是一一对应这8部电影的。那么首先请诗琪跟大家讲一讲哈，那么这12卷都是怎么分的，大概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哈。 这12卷其实在电影里面它对应了，就是它是有人物，然后有场景，有魔法生物等等，就是它每一本其实都对应了一个电影主题。大概来说一下吧，因为12卷很多，我就是一句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它第1卷是森林、湖泊与飞行动物，在这卷里面呢就是各种电影里的这种比如说龙啊这种飞行生物，比如说有些龙它是由哪些生物合成的，它在电影里是怎么展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电影特效这种讲解。然后2卷是那个对角巷、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与魔法部，在这个里面是内容都是以魔法地点为划分为主题的，介绍这个魔法地点的商品啊，或者说有些什么故事内容在电影里面怎么展现里面的这些魔法用品之类的。然后3卷呢是魂器与死亡圣器，在这本书里就是里面道具，就是魔法道具，是关于魔法道具的介绍。那4卷呢是霍格沃茨学生，这个就是跟书名一样嘛， 对， 就是里面的学生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故事。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电影里面这些学生这些主角他们本身在电影里他的成长的一些历程，就是演员的成长了。然后 还包括演员的成长， 包括了演员，因为它是整个电影的一个揭秘嘛。然后5卷呢是动物伙伴、植物与变形者。然后这1卷其实有点像刚才那个1卷，它也是魔法生物，然后什么狼人啊、凤凰、猫头鹰这些生物。然后6卷是霍格沃 茨城堡，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大家都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嘛，在这本书里面等于就做了一个终极的揭秘，包括里面的这个图书馆啊、公共休息室啊，然后这些设施它的一些介绍，然后这个详细的这种怎么在电影里面搭建起来的。 嗯， 然后呢第七卷呢是魁地奇与三强争霸赛，这个就是里面所有魔法世界里面的竞赛相关的内容都收录在了这本书里面。 就不光光是那个魁地奇， 游戏竞赛这一类的东西。第八卷就是凤凰社与黑暗力量，然后等于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凤凰社这些故事的渊源嘛，他们这两股势力的渊源啊，然后这里面的一些电影的介绍。然后第九卷呢就是妖精家养小精灵与黑暗生物，然后这本就不多介绍了嘛，就是它等于这个书名就涵盖了一切。然后第十卷那个巫师的家与村落，这里面就是魔法建筑，就是所有的魔法建筑啊，糖果店呀，然后那个什么酒吧呀，这些小的细节，因为 尖叫屋啊， 对，很多人之前可能没有注意过的一些细节在这个里面。然后第十一卷就是霍格沃茨教授与职工，这个就是学校老师的故事了这个大家肯定很多人会感兴趣。然后最后一卷第十二卷其实有点冷门，第十二卷是魔法世界的庆祝活动、食物和出版物，因为这个里面其实在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报刊类的东西、报纸类的东西，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具，推动了这个故事的发展的，但很多人当时没有注意，比如什么唱唱反调，就这种里面的纸制品、出版物都收录在了第十二卷里，等于十二本，每一本都有自己各自的主题。 但是完全打破了这八部电影的限制。 对，它不是按照电影的顺序来的，它是完全按照就是大家心目中可能这个魔法世界里会涉及到的东西，然后分成了十二个主题。 而且呢，我在翻这十二本书的时候，我也发现它基本上，咱打个比方哈。比如说猫头鹰，哈利波特的那样的一个，就是 Hagrid 那样一个猫头鹰哈，他会介绍那么这个猫头鹰这个形象，这个白色的猫头鹰雪鸮这个形象，他一共在哈利波特的几部电影里面出现过，而且呢其实他的扮演者并不是一只猫头鹰，好多好多只啊，他也会讲那么哪一个场景大概是怎样的，由哪只猫头鹰来扮演的，那么刚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要小一点的，后来又为什么选择大一点的，那么有些猫头鹰可能是一个模型，那么有些是实物啊，而且呢，他还介绍的时候，就是比如我怎么训练猫头鹰能够去传递东西哈，比如说去把这个信让它叼住飞走，这些都是要训练的。这样的很多故事都会在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那么这些是我们看小说也好，光看电影也好，完全了解不到的。 对，它很多幕后的东西。 八部电影当中，按照主题打散，然后重新组合起来，像这样的一种编排的方式，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其实这样子，就是电影里大家看到的比较直观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发展，然后人物的成长，但是大家更想了解的是电影幕后的东西嘛。然后如果这个设定集按照本身的故事情节发展，其实就是大家看到很多的这种哈利波特电影设定集都已经做到了，比如说有魔杖专门的介绍魔杖的这样一个设定集，然后里面每个魔杖的详细的东西都有，然后就是也有很多就是介绍人物的，但是这种这十二本里面涵盖的内容是其他的，就这个的大体量是其他的哈利波特的这种电影设定集都没有过的，它里面的这种冷门的地点，刚才我说过的一些酒吧、糖果屋或者什么对角巷里面的，它里面包括里面那个设定的一些道具或者什么东西从哪里购买，它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个是其他没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顺序其实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主题这个内容是之前就是都没有过的。 对，没错。比如说我还有印象，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就是涉及到那个古灵阁是吧，那个银行。 对， 那个银行呢可以说在哈利波特一，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中，还有哈利波特七出现，其他的几部里面也有出现过，而且呢我们也知道那个银行的地下有非常大的空间，但是我们大家不知道这个下面的空间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在这本书当中能够看到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图，上面是银行，然后下面整个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怎么去延伸，它非常清晰的介绍出来。 因为电影其实是一带而过的嘛，有一些场景，然后书里面你是可能靠想象是没有办法把它想象特别具体的，这种就是电影书结合在一起，然后你再加上就是这套设定集的把一些细节给你描绘出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就可以在你脑海中呈现得更立体更详细。 对， 就每一个场景都会有设计。 那新星出版社当时为什么要引进这样一套书？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当时这套书在国外应该是也还没有出版，它也在出版过程当中，就是它最早是、就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套书的套盒是我们是独家先出来的，书可能是当时他们在那个亚马逊上先看到了外版的书，然后看上这个外版书以后呢，我们去谈这个版权，差不多3个月左右把这个版权谈下来了，然后但是当时他们还没有出套装，谈下来以后我们就加紧了这个翻译，翻译完了以后最终以就是先出了12本，然后又以套盒的形式再出了这么一套，等于我们的套装其实是先于国外出版的。然后我们呢是邀请了，这不是有12册吗？邀请了12位译者来翻译。 哦，是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邀请这个12位译者的目的，就是当时是迅速的联系了很多这种自媒体方面的，就是这种资深的哈迷，然后还有一些资深的翻译，对他本身《哈利波特》这个 IP 很感兴趣的人，从这些人里面，然后让他们先试译，然后最后找出了12位最符合的，然后他们也都挑选了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主题，然后来进行翻译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其中的一本哈的翻译，施然哈，下面就请施然跟大家说一说，您其实也是一个资深的哈迷了哈，那个时候是怎么找到您的？ 这个也是基于一定的机缘巧合，之前有合作过其他的一些小说，英文小说，在合作过程中就比较愉快，然后刚好在交流的过程中呢，也了解到大家对这个都是有很浓厚的兴趣，因为毕竟从小也是看着这套书，然后和这个书里的故事和主人公一块成长起来，有很深厚的一个陪伴的情谊。 是的。 然后于是就听说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双方都很开心。然后于是又愉快的接受了邀约，就参加了试译，然后选择了其中的一本书。 那您选择的是第四本，这个第四本是您自己选择的吗？还是说派下来的？ 当时是有4-5本放在一块儿，然后说因为当时的时间是比较紧的，时间紧任务重，然后每个人一本，这样开工起来整体效率会比较高。于是呢，我在那几本中呢就选择了比较轻松可爱的《霍格沃茨学生》这样一本书。这一本书呢，它是拆解了我们熟悉的这些主人公，然后包括是一些比较边缘的次要角色，然后把这些角色放在一个集合里，然后对他们的各方各面来进行一个拆解，比如这些演员是怎样被选为这个哈利波特第系列电影的演员，然后这些演员导演和这些服装设计师会怎样对他们进行一个外观上的设计，包括他们的服装颜色会采用怎样的色系，像是我们最早在第一部中见到哈利波特这个主人公出场，他从在姨父姨妈家里，然后到出现在这个对角巷的街道上，他整个衣服的颜色都是偏灰白蓝白这样一个比较冷淡的色系，是非常没有归属感的这样一个角色，就很契合他当时的一个身份。对，所以这个也是这本书就会给大家一些彩蛋一样的惊喜的地方，包括这些演员在试镜的时候遇到过哪些愉快的事情。比如说马尔福的演员，然后他在试镜的时候这整个场面就比较的喜感， 跟大家说说吗？ 我简单分享一下这个小说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小片段。就是这些选角的导演们，然后在面试这些小演员的时候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系列书里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怎样的一个场景。那马尔福的演员呢，他就是表露，就是说前面的一个人回答了这个古灵阁和巨龙，然后这个马尔福的演员他问到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那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用他的比较滑稽的一个腔调，就是表达了我爱巨怪，太酷了，就是类似的这样一种言论。那其实看到就翻译到这一段的时候，脑子里形象是非常鲜明的，就简直和电影和小说里的这个人物是完全重合了。然后导演也是通过他这样一种就是气质和他们想要的这个角色那种趾高气扬有一些高傲的这样一个气质，然后感到完美的契合，然后所以呢就很快的敲定了他来演这个角色。就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花絮和片段是这个作品分享给大家的。 刚才您还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四当中除了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的演员之外，还有一些稍微边缘化的一些角色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讲了，是吧？比如说有哪些稍微边缘化一些的角色呢？ 学校里的这个校医， 嗯， 庞雷德夫人， 哦， 她这个角色其实是这个故事中还挺重要， 嗯， 但是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忽略她，但是你要一旦想起她就会觉得哎，这个人物很有意思。这本书里也会把这个角色然后来展开说她的一些服装上的造型等等。 您选择翻译其中的第四本，那您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又觉得这样的一本书的翻译在您翻译的历程当中算是难度偏大的呢，还是中等难度的呢，还是说就很驾轻就熟的？ 翻译的过程说起来是比较愉快的，它是相对来说更轻松愉快型的，因为它不像其他的原创作品会有非常多的生造词，这样的话可能就要去考据，然后这个词到底我需要用什么样的中文然后来转述它，那这样一项工程其实有一点类似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完成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尊重原著翻译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是为众多的哈迷然后包括很多读者朋友们接受的这样一种习惯，那当然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要保持这个语言的惯用语的一些准确性，然后同时也要保证这些人物的形象很鲜明，因为都是跟人相关，要保证这些形象很鲜明，所以这个过程中整体来说是非常愉快的，它不算是一个难度很高，但是可以让你很投入然后很开心的这样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请到了哈利波特这个系列小说的翻译马爱农老师哈，来讲了一下他翻译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在马爱农老师所翻译的过程当中所确定下来的人的名字， 没错， 咒语的名字啊，地点应该用什么样的汉字，这些其实已经之前的珠玉在前了，是吧？ 没错没错， 以前的文本已经有了，这个其实对于翻译来讲其实就省掉了很大的功夫。 是的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您翻译的这样一个愉快的过程，但是不是也遇到一些小的，有比如说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纠结犹豫的地方，有这样的时候吗？ 也是有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呢，就是说经常翻译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去扒来那个电影或者小说原著的片段，想要去验证一下这个部分他说的内容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说这个电影里有提到哈利波特伤疤贴了2000多次甚至4000多次，甚至还会有贴错的地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很想去把这些电影拿出来梳理一遍，然后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以及说哈利的眼睛，演员丹尼尔的演员的眼睛是蓝色的，但在小说里他是翠绿色的眼睛，祖母绿的眼睛，因为小演员在曾经他是用过那种带颜色的隐形眼镜美瞳，他是用过这样的处理方式，想要把眼睛颜色转成祖母绿的，但是因为演员的眼睛他不是很舒适，所以在这么漫长的这8个电影系列中，其实出现他绿眼睛的镜头可能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让我很想去考证一下。 哦，是吗？哦，真出现过绿眼睛的镜头是吗？ 对，应该是非常短暂的瞬间。 哦，大概在哪部呢？你还记得吗？他那个 第一部，现在我可能说不太上来他具体的位置，但是他确实是有一个很小的瞬间，就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很多小细节，我们看完之后可以重新回头再看电影， 没错， 就能有新的发现， 会发现很多新的意想不到的小彩。 问一下诗琪哈，是刚才这个诗然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小彩蛋，我们通过看这本书看到了之后回头再看电影，是不是感觉就会不一样？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书的初衷嘛，就是很多人就说已经出了这么多的哈利波特的设定集了，为什么还要出版这样一部就有12本这么多的，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肯定首先粉丝肯定是很喜欢这套书的，原因就是它不管你是小说粉还是电影粉，这套书里面其实都可以找到你的乐趣，一个是它可以补充你对小说的一些幻想，然后另一方面如果是这种影迷的话，你可以完全的就是更有细节的，就像刚才释然说的更有细节的，然后再回头去看会发现很多你之前在电影里没看到的细节，等于你看了这套书，其实这套书里总会有你之前不知道的点，这是我们觉得这套书很值得看的一个地方， 对， 就是无论如何你都可以发掘一个你之前不知道的点。 对，没错。包括这套书当中还会讲，因为小说里面所描写它都是通过文字来描写，比如这个动物什么样子啊，但是呢电影当中我要把它给还原出来这个动物的样子，它就会讲到这个电影的创作者是如何去设计这个动物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之前有过几稿不同的设计，最后确定下来是什么样子的啊，比如说那个凤凰啊，凤凰啊，它当时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怎么考虑的，然后呢在这个书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展现。其实我还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是不是只针对看过哈利波特的电影的读者读起来才会有意思，因为咱们假设一下哈，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们的所有的读者都看过哈利波特的电影，但看过的当然是绝大多数哈。如果没有人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的电影，就看这本书，是不是也能够看得明白，看得有意思呢？ 我觉得是可以发现自己的乐趣的。如果你不是哈利波特粉丝，比如说你对魔法生物感兴趣，我觉得这里面有至少两到三本都是关于魔法生物，龙啊、凤凰这些，其实传说中的生物，很多人是不管你看没看过哈利波特。本身对他们都是有兴趣的，想知道他们的一些传说的故事啊，想知道他们可能是关于什么，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很多魔法生物是跟传说是扣在一起的，比如说人鱼、女妖嘛，就是那个赛人女妖啊，很多东西是跟它本身的这个像爱尔兰的传说是挂钩的。 对， 如果你看了，你之前没有看过电影，你单看这个，光看比如说魔法生物这一章，你也可以了解很多传说里面可能很多地方都存在过的这些生物，从而提高你的兴趣嘛，然后你可能就会想去看哈利波特这部电影了。 对， 但是这部书 对， 但是对于是不是哈迷、真正的哈迷来说，其实我觉得都是值得收藏的。 这套书一共有12本哈，其实这套书整个的外面的包装我觉得也非常有特点，那当我们把这12本都放在套匣里的时候，我们从侧面看它整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标志， 对，校徽的图案， 对对对，这个当时是原版就是这么设计的，还是我们后来又重新设计的？ 原版这个就是可以拼成校徽的图案，然后当然原版当时还没有设计盒，就是盒子是我们先出的嘛， 哦、 刚才说过、 对， 然后等于这个整个摆进去就整个就非常好看嘛，它可以完整的组成一个1到12册。完整的组成一个校徽的图案。这套书当时印刷其实下了很大功夫，它是每本都是精装，就是12册本本都是精装，然后4色印刷，然后里面纸质也非常好。当时为了印这个，其实编辑之前就觉得说我们下的功夫可能不比原版的要少，甚至可能花费的还要更贵，要找到能呈现这么完美色彩的纸张，然后印刷的这个墨其实是很贵很难的。然后当时编辑也是好几次去印厂就盯印嘛，然后最终才呈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套盒外面的包装是重新设计的，这个封面正面就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下面还有那个会飞的那个车，是吧？这块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套盒的时候，这个封面的图案又是如何考虑的？ 这个肯定是跟版权方商量的，因为这个的版权就是华纳那边授权的嘛。这套书我们刚才您不是刚才也问到我说这套书就是作者是谁嘛，实际上因为它就是直接由华纳授权的，当时我们找的是那个代理商嘛，然后当时在跟他们沟通，所以这一整套肯定都是跟官方完全沟通下来的，跟作者跟官方，这里面的内容啊，然后包括外面的设计肯定都是经过官方认可的。唯一可能跟官方不一样的是它每一本就是12册里面的最后它都附有一张版画，就是它有一幅那种你知道就是可以搁在框里的那个画海报，小海报，跟海报差不多那种硬纸的，然后那个的12章跟原版的顺序和内容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重新挑选的，就是跟更符合这12本每本的主题，单独为他们挑选了12个版画，别的 12本里面每本的那个版画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而且跟原版的也都不一样， 也都不一样。 对，因为原版可能我们觉得没有这么贴合书的主题，其他内容方面我们是没有任何删减，没有任何改变的，只有版画的图我们是重新挑选，重新确认了的。比如说就释然翻译的那个学生的那个，那我们就会找一张更符合这个主题的，等于十二本你可以看到跟原版的12本是完全不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里再问一下施然哈，您是翻译的其中的第四本是吧？ 对， 当时您也说这个是您自己来挑选的哈。从这十二本里面，因为第四本是您翻译的嘛，您肯定要说喜欢啊，我喜欢第四本是吧？啊，那除了这第四本之外，您还感兴趣其他的哪本呢？如果让您挑的话， 这样的话说一个很中庸的话，就是这十二本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嗯， 它就是对于喜欢视觉艺术的人来说，这十二本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因为它包含很多就是影像，然后如何来嫁接原著小说进行一个呈现的问题。 嗯， 那如果是从主题上来分类的话，我觉得我除了第四本之外，我会非常喜欢最后一本名字叫 《 魔法世界的庆祝活动》食物还有出版物。因为看小说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出版物和食物这块非常非常感兴趣，然后加上自己的这个专业背景，然后也有传媒的背景，然后所以看到这个里面，罗琳本身他用了很多出版物，然后这样的书籍、这样的资料，然后来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那这些东西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印刷品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会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文字效果，然后可能要兼顾一个虚构的魔法世界还有现实世界的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 嗯， 然后这些资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像是第十二本的这个出版物部分，它就有提到在魔法界的主流媒体《预言家日报》，然后以及众一个娱乐型的媒体《唱唱反调》，然后包括里面出现的一些，比如说邓布利多的生平，包括洛哈特会魔法的我，就比较喜感不真实的这样的作品。然后这些东西是怎样呈现在电影上的，这书里都给我们非常非常详尽的介绍。比如说这个《预言家日报是每部电影中都有出现的， 对， 然后大家一共制作了上千份这个报纸的版面，然后版面还进行过一些细微的调整，然后为了让这些版面显得非常真实，他还会做一些类似填充一些填字游戏，然后包括一些占卜啊等等之类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彩蛋加在这个设计里面，然后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一本是我也是非常喜欢而且很推荐的。然后另外一本呢就要数霍格沃茨 城堡 以及巫师的家和村落，这两个就是具有场景和地点性的作品。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霍格沃茨城堡本身，然后包括霍格沃茨里面有多少个密道，然后包括我们非常心驰神往的这个霍格莫德村落里的一些酒吧，然后一些糖果店，然后魔杖店、服装店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游戏或者电影里都是非常非常神往的，包括到环球影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对，然后在这两本书中就有非常具体的呈现，包括他们的房子为什么是那样的一个造型，然后为什么霍格莫德村永远是白雪皑皑的这样的场景，然后都有很具体的分析。 包括我们这次环球影城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哈利波特主题的区域哈，其实有很多的展现，比如城堡啊、对角巷啊等等等等哈，像这些呢其实我们大家喜欢的话都能够在环球影城当中看到哈。其实我就发现真的是男性跟女性不太一样哈，当时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想，哎，会不会正好您喜欢我喜欢的那一本呢？结果刚才我发现没有一个重复的 差异化。 对对对对，我最喜欢，我特别喜欢魂器那一本。 那本也很不错。 对，魂器那一本和魔法生物那一本，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男生来讲，可能就会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这些确实是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在看原著的时候就会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对， 而且也是非常核心的一些物件。 那随着环球影城马上就要正式的开门迎客了哈，那我想啊，这个哈利波特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展区，都会迎来很多的游客，因为的确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哈利波特的小说，非常喜欢哈利波特的电影。那么我拿着这样一本书，其实看过了之后，再去玩哈利波特展区，哎，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体会？ 会有非常非常不同的体验感受。因为我是在几年前去过加州那边的环球影城，其中哈利波特应该是 式和国内现在环球影城是差不多的一个构造。 嗯， 然后那个哈利波特的场景是主要分两个部分。 嗯，正好很多朋友都没去过，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部分应该就是以霍格莫德村为主的一些外景，各种各样就尖顶的房屋呀，小小的天窗，然后有魔杖店、服装店，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很沉浸的去体验。然后当然霍格莫德村作为霍格沃茨特快终点站，或者说是大家回家的一个起点站，所以也会在那里看到一个车头，就非常适合拍照然后观赏游玩。然后同时应该也是有机会体验到黄油啤酒，还有各种其他的吃的吧，糖果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是在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周边书中是有非常多详细的介绍的，它可以让你补充非常非常多详细的一个周边知识，那你去玩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深度沉浸式的体验吧，感觉是已经是一个高级玩家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霍格沃茨城堡，包括外观，包括海格的小屋，然后它是结合着一个大型的那个过山车的项目嘛，然后包括到进入到城堡里面之后会看到很多内景，比如说各个学院的休息室，然后魁地奇的用具，然后服装等等一些非常霍格沃茨元素的东西，然后这些部分也都是在这个电影书里面是有非常详细，而且是会告诉你这些设计的源头在什么样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些信息点提供出来，所以看了这套书之后就相当于是提前开了挂的一样的体验吧。 对， 会非常快乐。 再问一下诗琪哈，就是我们这一套书啊，一共12本出版了之后哈，在哈迷当中的反响，包括在其他的读者当中的反馈都是怎样的？ 当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们在网上刚出了第一本的时候其实反响一般，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就随着这些分类越来越多，主题越来越多，然后很多这种有点冷门的地点呀被发掘出来，然后好像普通的读者也渐渐的就积累起来了，然后大家都会尤其到了套装一上市，然后卖得非常快，因为套装当时我们是限量的，因为这个套盒其实很难制作，我们现在就是在制作第二批，当时第一批只有几百个套盒，很快 只有几百个， 因为它套盒的印刷还有制作其实是很难的，而且你还要不碰脚啊，不碰损啊这种，然后当时其实几百套很快就没了，因为我们当时也对外开放说，如果你之前买了12册，你可以来兑换一个套盒。如果你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又出了套盒嘛，大家就会觉得我想收藏这12册，肯定摆在套盒里是最好看的，对，可以兑换，然后很快就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在筹划说再印一批，但是这个时间工期可能还会要等一等，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对于这种哈迷来说，当时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到底对电影特效感不感兴趣，因为这个里面最重点的还是电影方面嘛，特效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当时请了一位老师，是那种有一个工作室的那种专门做电影特效的一位老师，然后过来讲解，说分享一些他这个哈利波特电影里面一些制作的内容啊，然后结合这本书来谈一谈这个特效是如何展现出来的。当时来了几十人，快100人，就是我们当时报名，因为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嘛，就是我们有一个场地，就是在自己的那个出版社那里有一个专门的活动场地，对外的公共阅读空间嘛。然后当时来了快100人，有人还自发的带了这种什么黄油啤酒啊，然后过来，大家就跟开一个聚会一样。然后呢，而且当时听得非常认真，就是他们其实很多人对电影特效的揭秘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所以说进而对这本书其实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有兴趣有意思的，觉得 通过刚才您的介绍，等于说这12册并不是一块儿全出来的，是 说是4本4本出来的。 那之前的那一版这种有套盒的版已经售罄了，新的我们重新印制的这样的整版的带套盒的这种纪念版又会什么时候出来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商量跟一些就是这种哈迷的这种粉丝的组织商量，说能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独家赠品，因为套盒大家都会想要有收藏的意义嘛，然后我们就跟编辑讨论说，比如说能不能在套盒里面增加藏书票啊，或者能不能给它有一个纪念意义的这种编号，然后印制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专门授权的一个小礼品之类的，所以我们想说再讨论讨论，再制作第二批。